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米虫、童音、青阳等，第26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何修义在听到臀部必须放松六个字时，非常离奇地脸红了。他真觉得自己真有病。黑马奔跑得更快了，何修义紧紧地搂住了左然。他有种满足感，之前何修义还觉得没有任何办法跟上对方的步伐，就像两个人在电影中的实力。可是此时左然在带着他，不抛下他，一起奔跑向了自己从前从未妄想过的远方。天似穹庐，龙盖四雅，马蹄踏过茫茫草地，踏过一条浅溪，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这次剧组活动的确令何修义放松了他的心情。结束了沈家大屋的工作，何修义被拉着跑了几个外景。李朝隐说，除了银杏大道，外景必须趁着夏天拍完，因为等到十月便有霾了。银杏大道秋天最美，计划中的拍摄日期是在九月。接着拍摄地便转移到了店铺、茶馆，再之后则是宋氏的村子山景村，饰演宋氏父亲、母亲、哥哥、嫂子、侄子还有侄女的演员都入了剧组。何修义在全阵容通篇对词那天见过其中几个，剩下的则是头一回亲眼看到本人。左然原本不必跟着，不过他却非要一起，据说是要更全面地理解故事。何修义再一次感叹左然的认真。山景村中发生的事分为两段，包括宋智进城之前遇到沈岩之前的事儿，还有宋智告别沈岩回到村子之后的事。李朝隐导演先拍摄的是前面那一段。宋智的父亲感染了重病，他才40多岁，是家中主要劳动力，全家都很忧愁。某天宋智父亲突然感到病情好转，甚至还下厨做了一顿饭。然而正当众人欢欣雀跃之际，他却陷入了昏迷，并且很快去世了。原来之前几天只是回光返照，家中骤然变得贫困了。祖父父亲死亡，哥哥的两个儿子还小，年轻的兄弟二人很难让自己拥有可以供养祖母、母亲、嫂子和几个孩子的能力，何况哥哥并不能干。宋智母亲作为新的一家之主，已经竭尽所能地算计着用钱。他告诉宋智说，不要总看女人，因为家里无法为她娶妻生子，一切都要等到情况好转再说。饰演宋智母亲的人是一个老戏骨了，他在这幕当中将一向隐忍顾全大局的宋智母亲的情绪演绎的可谓是淋漓尽致。宋智母亲一心为了家族，然而那愚昧可悲的呕心沥血、自我牺牲，令片场所有人的心情都变得沉甸甸的。山景村片场很偏僻，没有什么娱乐，众人十分无聊，于是每晚都在打牌。有人带了一副筹码，自此打牌内容终于不再集聚于双生、斗地主之类的了，升级成了德州扑克。何修义不会打，前两天只是看了看，一直到第三天晚上才首次上了牌桌。 参与游戏的一共有六个人，左然、何修义、摄影师凯文、录音师莫安、扮演宋智嫂子的张小茂，还有扮演宋智哥哥的鱿鱼师。张小茂不算红，但有上升之道，整个人十分有气质，有着一种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范儿。他平时也是那样的，每回接受记者采访，都能透露与世无争、无欲无求的十分淡然的态度。然而一周下来，两人变得相熟，何修义发现他是一个玻璃心。张小茂时常在微博里搜自己，只要看见负面评价，比如说丑八怪、演技差、红不了，就会气得像要爆炸，直拉着好脾气的何修义吐槽，偶尔还会登录小号上去怼人。对于何修义提出的你的性格和我以为的不一样的问题，张小茂回答， 装的，公司和经纪人让我装的。 至于鱿鱼师，也与传闻中的不一样，提到鱿鱼师，影迷们多数会感慨地说一句，伤仲永。鱿鱼师出道时曾经备受瞩目，然而下坡路却走得十分厉害。曾与他合作的某个一线导演的一句有名的话，也许可以说明问题，太懒了。意思显然是说，鱿鱼师有天赋，然而不够努力，终日声色犬马。何修义看过对方两三部片子，也能感觉到演技有退步。总之，鱿鱼师才33岁，变成了末路的典型。不过，在演对手戏时，何修义却感觉到鱿鱼师目前的演技算是相当不错了。想来，也许是悔悟了吧。20把玩下来，张小茂要去睡美容觉了，莫安便叫录音助理顶替。何修义第一次上桌，又是20把过后，便将自己手边的筹码全都输光了。 不好意思啊，我输光了。 我可以借给你。 哎，那就没意思了啊，还带借来借去的。 没事，刚才很开心了。 嘿，我的老伙计们，咱们赌点什么呢？难道就这样干打吗？ 来个大的，敢上牌桌就做好把内裤都输掉的准备。 哦，上帝呀，这简直太棒了。 何修义有一点茫然，签了加租合同，他手头宽裕了很多，但也没得挥霍。听到录音助理的话，一向沉默的左然忽然出乎意外地插了一句， 就这个吧。 嗯，左然抬起眼扫了一下何修义， 第一个输光的脱掉内裤回去。就在洗手间脱，只穿外裤离开。 左然继续慢条斯理地说， 为了防止作弊，把内裤交给最后的赢家保管，至于其他输家，以后请吃饭吧。 何修义的脸腾的一下全红了，他抗争着，不要这样吧。众人哄笑一声，又继续打牌了。左然手边的筹码不断地增长着，他左手扣着暗牌，右手时不时地摆弄一下筹码，修长的手指将筹码拿起放下，令其发出了清脆的声响，好像在何修义心间敲鼓。于是又一段时间下来，左然的筹码简直垒成了长城。 他会算牌， 将最后一叠筹码交给了左然，摄影师凯文无奈地说道， 他能记住所有用过的牌，分析每一个人拿到某种暗牌并与名牌一起组成的比他大的花样的几率，他赢面大就加注，他赢面小就弃牌，还有别的算计，你们问他好了。 德州扑克 每人手中两张暗牌，桌上还会有五张公共牌。经过押注之后，游戏进入摊牌阶段，每人任选三张名牌与自己手里两张暗牌搭配，看能否组成同花顺四条、满堂红、同花顺子三条、两对、一对等等。剧组没有庄家，规则便是每局牌面最大的人通吃所有筹码。见凯文说左然算牌，何修义又想起了左然理工学神的属性。唉，这以后还能不能和他打牌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米虫、青瑶、茂茂等，感谢您的收听。